汤加面临安全水源问题。新西兰派往汤加的两艘舰艇，其中一艘将会运载250,000升水和海水淡化设备，预料每日可以淡化70,000升水。香港将会派出一男一女滑雪运动员出战北京冬季奥运会，参与回转赛和大回转赛两个项目。两名运动员分别是翁厚全和金和晓，他们正在奥地利集训，透过视像会议会见传媒。17岁的翁厚全说，目标是进入前50名，如果能够晋身前30就更好。至于金和晓，前年出战全国冬季运动会晋身前30名，去年底克服伤患取得足够分数参赛，他说很高兴取得参赛资格和代表香港出赛。中国香港滑雪总会会长余国贤说，上届冬奥港队取得第56名，期望今届有更好成绩。两名选手月底前往北京与国家队一同训练，预先适应场地。天气方面，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晚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雨，朝早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6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雨，初时风势颇大，星期日稍后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52点，升824点，总成交金额178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5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98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1.6升29.2，美团238元升23.6，阿里巴巴131.5升7.3，友邦保险88.7升4.85，中国平安65.8升4.4，快手89.45升5.7，融创中国10.9升1.44，京东集团299.8升18.4，港交所474.2升17.8，盈富基金25.08升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8，英镑10.62，瑞士法郎8.52，欧元5.636，加元6.235，新西兰元5.277，欧元8.844。每百日元对港元6.8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441。日经平均指数报27,772点，升305点。港金报17,10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3美元，卖出18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多车噶，车龙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排到去理工湾位，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而家近住隧道入口啦，开始多车啦。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嗰段咧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白雀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挤塞，龙尾过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菠萝斜径一段咧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大涌口路。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04，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7: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月20号星期四骚动音乐。预告下今日6点钟我们骚动音乐访问的嘉宾将会有安俊豪介绍他的生日派台作品刺猬的。 冇错冇错正啊还有10多日就过年啦开心。我现在已经密锣紧鼓咁样准备紧啦， 有啲咩 开始要买定嗰啲挥春啊，周围去 shopping 买定嗰啲嘢过年啊，而家已经，所以周围走啊呢一排真系。 我想问一下咧，你即系你有时要出去买嘢咁计啦，咁因为你要搜罗好多物品，有时你真系要去一啲你未去过嘅铺头或者地区搵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上網 search 哦，譬如我要買當過年裝飾咁，有一扎 list， 咁你就去揾邊啲地區啦咁。 係係係，或可能有時上網睇啱你要揾嗰間好特定嘅一啲鋪頭咁樣咯。係 啊，咁你就去實體鋪啦。 係啊， 我想知道你係咪拿住個地址你就能夠去得到嗰啲地方 咧？嗱，老實講嘅，而家係嘅， 係 我唔懶嘅情況嘅時候係嘅。即系我唔懒嘅情况系咩呢就系、是、如果我一早知道我要去我当深水埗唔知边条街去一间铺头度买啲嘢咁样，咁如果我事前出发之前我已经 search 好个地址喺边度，近咩嘢嘅港铁站或者巴士站或者近咩一啲地标咁样，咁我就可以好快去得到嘅。咁但係奈何我个人大部分时间都唔係咁勤力嘅，我係嗰啲好 free flow 嘅人嚟嘅。即係例如我知道通常嘅情况会系点呢，实际嘅情况就係、是哦、我知道间嘢喺深水埗咁样。咁啊，哎哟行囉出咗去深水埗先囉咁样。咁深水埗可以好大㗎嘛，係咪先。 係呀，两边出集中间可以隔条好大马路㗎嘛。 啊、你落错一个站分分钟嗰边已经系荔枝角咁滞㗎啦嘛。咁所以会造成一个情况就係、是、好多时候我懒然后落咗车先去搵嗰个地址嘅时候呢，咁就会搞好耐啦，咁就会有啲棘棘地啦，咁样咯。 但有个地址，多数你都可以揾得到嘅。 都揾到嘅，即系嗱，好老实讲啊，你而家呢个年代，即系除非你真系唔识用智能电话啦，如果唔系，基本上你打个地址落去 Google Map 已经 show 晒条路俾你点样行，或者甚至乎，即系而家好多 app 都系啊，你 call 车佢都会直接去到点对点咁样啦，系咪先？ 呢、這个系。我同你嘅認知都一樣啊，即係覺得你有地址，我輸入咗喺個地圖嗰度顯示得清清楚楚，要去到根本冇難度啊！ 即係仲要係講緊嗰樣嘢係個導航，個電話個導航已經話埋俾你聽，你而家望住邊個方向，你行邊個方向，你跟住嗰個方向，你嗰粒點點咧有個箭嘴咁嘅東西噶嘛，你跟住個箭嘴行啱方向就搞掂噶咯喎！ 係啊， 除非你嗰度收得好差。有时候淨係得粒点点冇咗个方向嘅箭嘴啫。咁我试过嘅。我真係试过呢，有时个电话疏疏地唔知点解 sense 唔到个方向，我係会调转咗方向去行嘅。 係呀，呢个我哋都係咁样諗呀。咁但係我发现呢，原来呢样嘢唔係必然嘅。因为有时你要约啲朋友食饭、最近已经试过啦，要食饭喺个 group 度 send 咗个地址出嚟，咁咪有地址咪大家识佢咯。而家好简单啦 ，send 个地址你揿埋有条 link， 佢直接跳去个 app 度显示啦，真系可以。其实系呢个世界上系存在有人去攞住个地图显示到啊，佢都可以唔知点样样去，而个原因佢有得解释嘅。对方佢嘅解释就系话佢真系睇唔明地图，佢对啲方向感同埋嗰啲前后左右东南西北或者嗰、那个嗰啲建筑物 系少少都冇概念啊嘛。 呢个系牵涉到你嗰个脑部点样样由一个平面嘅一个资讯，然后经过一个程序再去面对翻一个立体嘅现实嘅时候，佢能唔能够 connect 到嗰个嘢嘢啊？ 事实上 呢个能力啊，你明唔明啊？ 我身边系有咁嘅人嘅，佢真系会望住个地图，佢系分唔到前后左右嘅，即系佢系真系完全对，尤其喺香港某一啲嘅地区咁多高楼大厦吓，其实佢有时真系会唔知道自己行得啱唔啱嘅方向。我都试过，但系。 少啲咯。呢个状况真系，除非嗰个位真系嗱，有啲位系好隔涉嘅，即系例如可能你去食嘢也好，买嘢也好，有啲铺头可能喺啲巷仔嘅中间咧，唔知点样搵个窿捐入去先搵到嗰啲咧。咁我系试过，咦？点解好似行行下行到过咗龙又唔知嘅咧？喺边个巷仔嘅窿窿度行入去又唔知嘅咧？咁样咯。咁但系你话基本上。如果是大街大巷就應該會難啲嘅，但係我知嘅，事實上係真係有一啲咁嘅人係對地圖係冇概念嘅，例如。你都知道，即系而家打機咁樣先算啦。打機咧，咪會有啲細地圖話俾你聽，哦，你去邊度做任務啊？或者可能我當Monhunt咁樣咧，咁佢會話俾你聽，啊只怪獸喺邊度，你行過去嗰邊打嗰只怪獸啊咁樣。我有朋友係唔得噶，佢係望住個地圖，佢唔知道要做啲乜嘢噶。佢係望佢見到所有有地圖嘅遊戲，佢會直接放棄唔玩嗰隻 game 㗎，係有呢啲咁嘅人㗎，所以千祈唔好覺得出奇。 我以前真係唔會唔明白㗎，即係你有時你真係你個世界咧，你要認識多啲人，你先擴闊到個眼界㗎嘛。係 啊， 因為細個嘅時候，我而家都有時會諗翻嘅，係啦，以前去一個地方，我哋真係冇咁容易可以有一個地圖嘅時候點樣去咧？即係譬如我哋讀書時候去同學屋企咁第一次去點去？我都唔記得咗點解會識得做到呢件事啦。可能係因為同學佢俾個資訊，嗱你搭幾多號車，落咗車之後望向一個咩建築物，穿過商場，你即係跟住文字嘅指示去啦。咁呢個係一種。咁但我承認我。天生喺嗰啲圖像上嘅記憶係會強啲嘅。當我去過一個地方嘅話咧，我第二次再去咧，我係去翻嗰、那個，譬如我喺巴士總站落車，我去過一次個同學屋企啦。我再次去翻個巴士總站，我係記得條路點樣去佢屋企嘅。 啊， 係啦，係會有一種感覺記住咗喺度，我會知道哦，落咗車咪上商場咯，穿過行人天橋落去轉左，可能就係佢嗰棟住嘅大廈啦。我去過一次我就會記得噶啦。咁呢個我覺得係自己嘅優勢，但係呢樣嘢。以前你會覺得應該大家都係咁噶啦。 你講起呢樣嘢咧，我就突然醒起一個好恐怖嘅經歷啦。話說有一次我要去藍田去揾一個朋友，佢住喺藍田山，即係要穿上去、 哦、上 面上邊山嗰度嚟嘅。咁我就喺呢一個嘅巴士總站嗰度落車啦，咁樣。咁落咗車之後就要你知啦，你藍田你一定要穿翻嗰個地鐵站，跟住再上商場，跟住再行嗰條斜路先上到山上面噶嘛。 係啊，係啊。 我试过喺嗰个商场啊，荡失路足足半粒钟，我都走唔出嗰个商场啊！嗰个商场好恐怖，好似有结界咁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尤其呢啲位置就系咧，网上边嘅电话帮唔到你嘅位置，就系佢你喺个商场度，佢唔会 show 俾你睇个商场入边嘅结构系点。于是乎，你就知道你喺个商场度，我要揾一个扶手电梯扮上去。我找了半粒钟我都找不到那条扶手电梯啊。是很恐怖的呢件事。 咁你商场有 floor plan 噶嘛，你咪可以转用由电话个 floor plan 变去商场。 嗱，呢个就是科技带俾大家的太方便呢，令到个人倒退啦。因为呢我睇惯咗电话嗰个地图呢，有埋个箭嘴话俾你听个方向系点呢，我行去嗰个 floor plan 度，我唔知道自己喺边啊。我亦都分唔到我望緊嘅系边一个方向，我要望嗰啲铺号呢，跟住再然后个人左度右度咧，即系自己做咗个指南针咁样喺度转圈，啲人以为我傻噶。跟住然后我喺度转圈转到哦，应该系呢一边啊，咁样试下行过去先。跟住揾咗半粒钟，我先揾到个出口啊！你知你你知嗰个商场几咁得人惊噶啦，系嘛？ 但系咧，虽然我讲到话啊，拿住个地图好似咩冇地方去唔到啦，但系我最近都有遇过系。唔識路嘅情況，因為你講起商場我就醒起啦。而家啲商場嘅設計好多時候佢唔會好工整嘅， 係啊係啊係。 因為等你可以喺裏面你唔知行到邊度， 不停兜咁樣， 咁就會去可以留喺度消費啦，有機會咁。咁但係喺商場裏面，我頭先覺得就係咁，你揾嗰啲新聞處啊，揾 floor plan 咪得咯。嗰次嗰個商場勁到係咩呢，我连点样揾个新闻处我都唔知道，因为佢系一个长条形同埋不断兜圈啦，喺屯门噶。 哦哦， 咁我嗰次少 大嘅大 嘅好大嘅。 咁我知边个啦，我知 边个啦。系啦，咁佢有分一二期嗰啲咁啦。 一二期系系。 咁然之后，咁我真系唔识路，我要揾一个小巴站，咁我就唯有好直接，我已经系揾新闻处。 系， 但系个问题系我唔知喺边度可以知道点样去新闻处，咁啊唯有睇嗰啲吊喺天花板，佢通常啲当眼位置有啦。 指俾你睇噶嘛。 望住佢，我都唔知嗰个方向系边啊。跟住车前面同埋前面行，但系前面有几条路俾你拣咧。 系。 咁你就会荡失路噶啦。 好，尤其咁大嘅商场唔熟路系会嘅。嗰、那个商场我都中过佢招噶。 系啊， 我试过喺嗰个商场度咧，即系因为赶时间要走啦，咁我 call 车咁样啦，喺个商场咁啊。但系因为你都知嗰个商场太大啦，我直头已经赶到咧，我冇时间行落地面度搵车搭啊。我直接就喺佢个平台嗰度咧 call 车，跟住架车15分钟先之后先上到嚟啊。好恐怖噶！ 所以大家咧真系要对一啲唔系好识路嘅人咧，要有啲耐性，因为有啲系天生，因为有啲人讲法嗰啲系基于你以前嗰个人类进化而嚟嘅。有一种人系认路标好叻嘅，有啲人就个广阔嘅空间感好劲嘅咁。 但我想讲呢啲人咧好得意嘅，我身边就有一个咁嘅例子咧，就系咧佢喺香港系唔识睇地图嘅，佢同我去到日本咧，我系靠佢认路嘅，唔知点解咁神奇嘅，唔讲啦。是有啲咁嘅人噶， 系啦，所以大家包容一下啲唔识路嘅人啦。而调翻转唔识路嘅人都唔好有时冲大头鬼啊，因为我识啲人唔识路，但系佢走一支箭行咗，你问佢知唔知去边啊？我唔知道啊，行住先啫嘛。你唔知道就唔好行住。 地球圆噶嘛，最中意呢句地球圆噶嘛。 系啊，荡失路嘅话唔系下下救到你出嚟啊，大佬。I don't wanna, cause you don't wanna, so I don't wanna.I just wanna be gone. You don't want it, cause I don't want it. So you don't want it. I just wanna be gone. I just wanna be gone. I'm getting so lost. I don't know how to be gone. 有啲地方荡失咗路咧，唔系咁容易走得翻出嚟。例如喺个迷雾森林里边咧， 你屋企系咪都系咁噶？ 唔系，或者喺个人生当中咁啦。今晚 MVP 唱王浩南嘅《Lost in the Wood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10宗属于本地感染，初步阳性个案有20多宗。新增的本地确诊个案患者包括一名就读圣约瑟英文中学的17岁学生，怀疑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但是理大的分析显示，他感染的病毒与 Little Boss 宠物店职员的 Delta 病毒不同，当局正是追踪他的感染源头。葵涌村日葵楼增加2宗确诊个案，包括53岁住在3楼在机场任职铲车的司机，以及1名1岁婴儿。这名婴儿曾经探望住在大厦7楼的婆婆，当局说相关个案出现在日葵楼的不同方向同层数，而大厦亦都有其他初步确诊个案。位于美孚的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百老汇相继有师生确诊，包括一名58岁女教师，她住在马鞍山锦峰苑锦榕阁。学校的一名中一学生亦都确诊，她和之前的确诊学生在不同课室。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百老汇早前确诊的一名16岁学生，他的14岁家人亦都确诊。这名家人就读香港管理专业协会李国宝中学。另外有3名分别11、14和16岁的男生，之前曾经去过他们的屋企吃饭，亦都确诊。3人分别就读佛教佛可纪念中学和大屿山国际学校。佛教佛可纪念中学亦都再有初步阳性个案，当局相信班内有传播，同班同学同部分教师要检疫。马会表示，因为疫情关系，今个月23号、26号、30号同2月3号，即系年初三嘅赛事，只系容许职员、马会干事、持牌人同因为赛事必须留喺现场嘅工作人员进场。其他人士包括马主、会员、传媒和公众不获准入场。另外，以上赛马日不设马场双边投注。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举行上任1周年的记者会上，谈到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认为现时就取消美国对华商品关税作出承诺为时过早。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正是研究有关问题。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说，中方始终认为取消加征关税有利中国、美国和世界，特别是在目前通胀形势之下，取消加征关税符合中美两国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根本利益，有利世界经济恢复。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雨，朝早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6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雨，初时风势颇大，星期日稍后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的中线有意外，咁而家大挤塞噶，车龙排到盈辉台。就在呈祥道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的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盈辉台。

就得起那心酸幽怨，我大概学懂转化吧，要运算感激饰演甘心客串，演好这气氛走得更远。假使一生清空结算，三生有幸却挑选，还是暖。 有时一啲嘅关系啦，就算未必长久都好。 试过雪峰的我，太过固执的你，总挑剔对或错。染了抱拥的我，爱上敏感的你，分开更合衬摩，然后令这伤你我再跌倒。流泪是否必经的结果？离别后想找哪个？兜兜转转总拍拖，离开先真正领到拥有是福气。 懂得知道你有下过他，才是感激。无非恋爱， 如吸口气，只等缺氧先想去怀念细味。离开先知道爱是大众缺陷的美。 唱作品爱是大种缺陷的美，未拥有过呢都由自可，当你曾经拥有了之后又失去的话呢，就会有一个对比出现，而令到你失去后感觉更深。 仍期待我可等到某天， 重提旧爱不需眼前，情人若要当好友难记有事，恨到分手他有伏线，现在爱恋都说变就变，而夜深单曲记忆能免责免，然而旧记忆仿似碎片，缓缓地刺于心里边，仍然未看得开和谁，或者只可擦肩，复合每天想够数十遍，为着更加不会我愿改变，无奈都清楚勉强亦会心牵，才与他分开一百天，会悲伤的确仍难免，毕竟真心爱过内心注定痛点，我知往事如已难重演，我怎会祈求街角碰面，假使那天能到我的手他会牵，和谁错爱亦是磨练，有些伤口确实难免，我毕竟拥有过，若失去是痛， J.C. 陈咏彤嘅歌曲名字叫做《分手一百天》，呢啲嘢都系讲时间啦，同埋经验啦。当你试过被分手或者分手好多次之后，慢慢你就会习惯同埋知道系一个新开始嘅 moment。 难道我？失恋一次就去掘坟墓，还是我余生给批过命题，早些归依更好。我心入面没有愤怒，早知努力前无去路，何妨自我嫌弃变一堆泥泞就好。我过得并不好，但是我等找到真爱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弱，要记得还有租赁合约。为叫亲戚好友伴我

trusted with nobody else and good with myself. Yeah, I know that I'm alone, but I'm not lonely. 欣怡的派台作品 But I'm not lonely。 苗接种中心或医管局普通科门诊诊所接种科兴疫苗，并亲自陪同接种。卫生署的柴湾、蓝田、沙田、屯门和西环学生健康服务中心听日起扩展科兴疫苗接种服务，涵盖中小学生。合资格人士亦都可以透过参与计划的超过1000间私家医生或诊所预约接种科兴疫苗。兒童和成人一樣接種第一劑和第二劑科興疫苗需要相隔28日。馬會表示因疫情關係，今個月23號、26號、30號和2月3號即是年初三的賽事只是容許職員、馬會幹事、持牌人和因為賽事必須留在現場的工作人員進場，而他人士包括馬主、會員、傳媒和公眾不獲准入場。另外，以上賽馬日不設馬場雙邊投注。天氣方面，華東的氣壓正在上升，預料現時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會在今晚增強。預測本港大致多雲，聽日有幾陣雨，朝早清涼，最低氣温大約16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六有幾陣雨，初時風勢頗大，星期日稍后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中线的交通意外还是处理紧，龙尾在马加烈医院对开。反方向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的这一段行车缓慢，车龙已经排到去龙翔道近笔架山花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近欣怡花园，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龙尾近东山台。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这一段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近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是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安定村，而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去屯门河。提一提大家，天水围天影路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辆是禁止左转平下路，港铁巴士 K76 都是要改道行驶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深茂坪，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 Lisa 拉人，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

幾次啦。 我哋諗咗嗰啲有啲豪情洋溢啦嗰啲呢。 兩位真係好有才。我搞到我完全問牛，因為上次呢係安俊豪得起啊。咁我就一路喺度諗豪乜嘢呢， 咁可以豪啲咩呢，有咩呢咁。 係啦，咁今次呢就原來喺前面。 係啊，用用安字嘅。係啦，隨遇而安嘅用。因為上次用安俊豪得起啫，都講你會買嘢嗰啲成啦。不如問一下，即係上次訪問之後到而家，我哋有幾個月啦、 哦，又 update 一下， 有冇買啲咩新嘢啊？有冇買啲咩新嘢？ 其實今次其實主要都係一啲冇喎，呢段時間都冇乜，因為之前就話會做好多直播嘛，咁、 啊、 因為疫情。之前好翻啲啦，咁、所以咧就冇乜添置一啲直播器材，嚟緊應該要啦，因為咧、哦、疫情又開始出現啦，所以變相我有啲咩 update 會再通知大家嘅。 反而之前就可以出去多啲同樂迷見面嘅機會多咗咯， 係 啱啱亦都舉行咗一啲嘅演出咁樣， 係啦一個演唱會啦，就喺海洋公園嘅咁樣。咁今次就同兩位師妹一齊啦，李燕同埋阿 B 啦。咁但係今次其實我覺得。是好正啊，因为太耐冇喺一个场地里面有咁多人咁样去搞一个音乐会，其实真心自己希望搞多啲啦。 系啦、啊，因为你里面亦都会玩你自己嘅歌，亦都有啲跳舞嘅部分 啊， 嗰啲、 啊啊啊啊、 其实即系呢一个嘅 design 特别可能自己嘅部分有冇话，即系喺啱啱个音乐会谂咗啲咩嘢，或者有啲咩新尝试，你自己而家都回味嘅咧？ 其实系成个演唱会都回味的、因为点解呢，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2020年去到2021年做的三部曲啦，即是可以啊 Keyman 和这个 卡瓜 达人，其实这三首歌本身就是for演出而制作的、即是希望可以即是在一些现场的演出里面可以带动大家的气氛啊，可以跟大家一起跳舞一起玩啊的一类型的歌曲，所以今次终于即係叫做做有所用， 之前都係幻想畫面，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今次真係見到大家哇好 high 咁同我一齊去玩，而我又同幾位 dancer 一齊喺台上面一路跳舞，一路去望住每一個觀眾嘅投入嘅嗰種感覺係好感動嘅。 係咪搭翻個台板個感覺，始終都同可以即係用要用個電話夾住去做唱下歌啊嗰啲係爭好遠， 爭好遠，爭太多啦，因為你可以睇到每一個觀眾投入。投入你个表演嘅表情，所以嗰种感觉系做 live 系做唔到 嘅。但系我哋今日嗱讲到随遇而安，真系发现而家做即系音乐人咧，真系要应变得好快，即系一学你话斋个疫情话变就变噶嘛。有时即系个疫情嚟嘅时候，就要即刻 switch 咗个状况啊，要点样去做多啲直播同大家去 多 啲互动啦。咁然后个疫情好似好啲咯，我哋又要准备去做一啲嘅演出啊。其实你系咪即系都系嗰啲好随时 ready 要去应变嘅人嚟嘅？ 其实都系嘅，但其实呢即与其话我去应变呢，其实个世界喺度变緊嘅时候呢，个 situation 都会变。因为本身呢喺我呢段时间呢，咁我其实都上次都有讲过啦，因为我自己一边教緊健身，一边就同公司喺度即大家啲期喺度大家磨合咁样㗎嘛。咁今次呢个疫情出现咗啦，咁大家知道健身室就关闭咗。咁我仲喺度諗緊，哎呀即本身未关闭之前我仲喺度諗，哎呀惨啦，嚟緊今年都仲有两三首歌要做要作㗎喎。我点样截啲时间出嚟，个天就俾咗机会我啦、 好似佢帮你决定咗。 係啦，即係將个天又可以俾机会我慢慢去砌啲 demo 啊，去做一啲即係音乐上面嘅制作或者係一啲装备。咁所以其实我都觉得个世界系都几配合嘅。几配合。 係幸福嘅。 係幸福嘅。所有唔好嘅嘢都有幸福嘅嘢中间嘅。 即係你嘅状态可以应对到呢个世界发生嘅嘢咁样又好。 係嘅。即係乐观啲囉，咩都諗好啲嗰方面。 但除而安呢一样即係亦都好似啱啱聽到 Jingle 所講，會牽涉到一啲叫際遇啦，成日都講，即係特別可能真係呢個行業上面呢樣嘢好緊要，有啲即係你控制唔到噶嘛。如果你望翻即係近啲2021年啦，有冇一啲嘅啲神奇嘅際遇，可能你而家都記得，即係可能會俾到一啲機會你啊，或者嗰啲嘅際遇係哦都幾 magical 喎。 哇，其實都好多喎、即係譬如即係講返啱啱嗰個音樂會先啦。其實這個音樂會係由嗰陣時年中嘅時候決定去搞。咁去到都好似唔係年中嘅七八月嘅時候就決定搞，即係都幾倉促嘅件事。咁但係當時其實我哋三個呢，即係包括我在內啦，咁其實都係有啲信心係唔夠嘅。因為阿驚之前咁耐冇做過 show 啊，或者係一個場地其實都大㗎喎，會唔會自己嗰個部分會 handle 唔到或者點呢各方面。但係中間無論同事啦、公司啦，甚至兩位師妹啦，即係大家其實都互相扶持，因為大家都喺度諗緊啊，呢樣嘢嚟緊啊 ，coming soon 得好快。咁究竟點咧？排舞各方面、練歌各方面，甚至乎喺呢個音樂會裏面，我係有一首歌係會連續喺跳完三首歌，即係卡關大人可以啊，同埋 Kimman 唱完呢三首之後，直接就會跳落一首《狂人日記》嗰度。即係我覺得嗰陣時我係冇乜信心去 handle 到呢件事，因為本身呢首歌係需要好大量嘅氣去唱，咁所以變相前面已經跳完，咁會唔會唔夠氣去 handle 咧？咁一路自己都好 struggle， 咁去到最後導演就同我講：其實你可以，你信你自己，我都咁信你啦。咁你都要信你自己， 好 firm 就係、是、係好 firm， 哇不得了！跟住我就哇，我就真係多謝 Vance， 即係對於我嚟講係一支強心針，令到我喺呢一個演出裏面敢去挑戰呢件事。即係你問我係一啲機遇上面，即係如果唔係佢呢一句，我有可能就已經換咗第二首歌，或者將佢擺咗另外一個位置，就唔會達到嗰個效果。 同埋做開 gym 唔同啲嘅，做開 gym 睇咧係應付得到， 有翻啲氣啊，係 啊，係啊，所以係好有用嘅。 即 係 做運動係最緊要啊，嗰個結論喺呢度啊。 係啊，所以我明點解一定要 keep 住做呢樣嘢咁樣。 但係調翻轉就係因為嗰個音樂會仲有兩位師妹，咁佢哋都新啦，即係喺音樂上面。調翻轉會唔會喺啱啱嗰次音樂會你都飾演一個大師兄身份？其實即係有一啲人去俾強心針你，但係喺呢三個人裏邊，你叫資歷最深，你都需要做到一個好似強心針嘅角色，俾翻佢兩個。 其實我就係同佢哋講啦，因為有可能佢哋嘅現場演出嘅機會唔係話太多，咁我就話其實你喺現場最緊要係你要享受舞台，你要 prepare 嘅其實你 prepare 曬嘅，你要嚟緊上到個台要做嘅嘢就係享受個舞台，令到人哋享受你嘅演出啦。依樣係我覺得係唯一一個表演者唯一可以喺舞台上面做到。咁同埋所有嘅錯誤都唔係一個錯誤，係一個現場效果。你係咁樣諗嘅時候咧，你就會放鬆好多。即係我都係咁樣同佢哋講。 但係呢啲諗法有冇即係 pick up 咗幾耐嘅演出嘅經驗，你先慢慢可以變成咗一啲心法出嚟咧？ 哇！呢、這個話俾你聽，每一次咧，我自己咧呢個心法都有同自己講，其實自己都未必做到啊，講就易嘅。但係去到表演前都總會緊張，同埋總會有啲發台灣嘅。但係發台灣嘅情況其實別人係睇唔到啊嘛，即係自己知嘅啫，自己知道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但人哋是不知道，人哋就是看到你现场的演出，所以变相就要跟自己说其实没事没事没事，继续做好一点，之后做回120分补回一个窿，即我自己是这样，这个心法是什么时候开始，我想是真是这么久以来奶过太多东西了都跟自己说、之前那些奶东西是这么大件事的时候，这个小问题啊，没问题的 做了什么事呢？ 最严重的一次你是怎样奶法呢？ 过了是变成了经验， 最深刻啦，或者 最深刻的就是成日高估了自己的状态、即我记得有一次，即不说哪次，我怕大家回来真的上网即有一次的演出就是有一首歌是要表演的，咁自己嗰朝早就应承咗嗰晚去表演嗰首歌，但系嗰首歌其实自己未必系咁熟，咁有另外呢一位演出嘅朋友，因为嗰堆歌呢实定咗啦，咁、我只能够同佢交换，咁、其实我本身唔系唱嗰首歌，咁、然后我就同咗嗰位朋友交换咗之后咧，嗰晚咧就甩晒歌词，系啦，仲要名流千古嘅嗰个演出，咁、所以就同自己讲，我原来如果我要去 handle 一首歌嘅歌词，我用一个晏昼系唔可以，起码要一个 overnight， 咁所以我之后就唔会再咁朝头早应承人哋夜晚唱歌，即系全部都系经验嚟嘅，你唔去错过或者你唔去失误过，你系唔会攞到呢个经验，所以我觉得错系好事嚟嘅、但系唔好错。 唔好喺啲咁大嘅場合坐就好啲咯，即係咁咯。 咁同埋啱啱你講一樣嘢，我都好奇，即係講關於狀態呢一樣嘢，即係有時要點樣 keep 住自己個狀態。即係我有陣時自己都會噶嘛，即係我哋即使唔係做唱歌都好，有時都會覺得啊，開完麥之後後面夜晚做嘅嘢咧，個人嘅狀態好啲，因為經過咗開麥嗰、那個 醒一醒啊， 醒一醒或者兩個鐘頭嘅節目咁樣，即係有一啲嘢可能會擺喺夜晚做，就係因為咁樣啦。咁但喺你嘅你自己嘅方法上面，有啲咩係可以幫助到你容易啲進入狀態去演唱？ 其實係好難百分百可以令到自己嘅表演每一次都保持住一個最好嘅狀態。但反而我自己依幾年會同自己講，其實我自己最差嘅狀態係點？如果不斷咁去訓練自己，無論聲帶啊、音準啊各方面嘅時候，令到自己最差嗰個狀態其實都係 average 嘅。咁自己就可以同自己講：啊，今日個狀態唔好，但係依個表演都可以做得好。 哦， 嘅時候你就會有翻信心。即係我自己係咁，因為以前我係覺得自己嘅最差係無限嘅谷底嚟嘅，但係而家依幾年慢慢去令到自己即係練歌練得多啊，或者係大家自己睇翻自己嘅表演得多嘅時候，就會知道自己最差係可以去到邊度。 係， 咁就變相可以俾自己一個諗法，就係、是、其實最差都係咁，但係自己盡力嘅話都可以再好啲咯。即係有都係嗰樣嘢啦，已經遇過一個更差，咁你就唔會諗你再差，咁你就唔會驚。係、 哦、 啊，我自己係咁樣諗咯。 即將個下限提翻高啲， 係啊，將下限係冇錯冇錯。即係如果你個下限本身已經係70分，咁有可能你能夠做到95分，你做唔到95分都唔緊要，你起碼有70分。咁就話俾自己聽、啊，其實自己最差都有70分嘅去啦。 係 咁樣咯。我反而係 即 係延 緩個 range， 我好嘅時候90，差嘅時候20，咁樣就唔會咁樣。 係啦係啦。 哦，咁喺譬如錄新歌咁為例，即係事前嘅準備又係即係啱啱講嘅嗰啲。狀態，你點樣可能喺知道我假設聽日要去錄新歌啦？你之前嘅一段時間，你有冇話點樣去 plan， 去點樣 keep 住自己準備？ 哇！其實我覺得錄歌又同表演係兩係 啦，因為呢個另一樣噶嘛。 因為錄歌你真係每一次去面對唔同嘅主題啦，每一次你想做一啲新嘅嘢嘅時候，你都好似要砍掉重練咁樣嘅件事。即係因為你要攞一個新嘅嘢出嚟，你首先要洗咗舊嘅嘢先。咁、但係又有啲嘢咧，你要保留；有啲嘢你要加入去，所以要不断咁喺一个自己嘅嗰、那个安全区嗰度，即係唔係应该话要不断咁走出自己的安全区，因为当你去習慣一个新嘅唱法或者係一个新嘅方法去表现你嘅歌曲嘅时候，你好多嘢都係会失准嘅，譬如音准呢会唔知去到边啦、拍子感你又会捉唔到啦，即係好多嘢你要接受自己嘅唔完美，先可以慢慢将你新嗰个唱歌方法摆返落去新嘅 作品嗰度。有冇话其实可能即系录音前练到某一个位都要可能最后嘅24小时俾自己声带唞一唞，个人沉淀一下先去录，定系可能会真系练到 last minute 都会。 我呢几年有可能学咗就系早啲练， 系 早啲练啦，因为你永远唔会评估到自己要用多少時間去 ready 一件事，咁你寧願你早啲 ready， 然後多啲時間俾你去再諗其他嘢。即係我而家係咁，以前我會好 last minute， 即係我可能哇一個月之後要錄啦，咁你依個月就練歌啦。但我而家唔會，就可能會早兩三個月咁樣，我就會令到自己再有安全感啲咯。因為即係譬如我首新歌咁都係講我冇安全感啊，所以我要有安全感，我就要早啲 prepare 件事。 送上七次听不到身边亲密大事，心里一时无人面贴面，没响起亲切声线，因起一早便习惯陪同晚饭，陪同放闪，失踪三天仿佛三年，而变响过你声音，但屋企只有我一人，目光神情外就是有一点敏感，成空壳空虚空等结尾或有下文。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较早前近住蝴蝶谷中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大挤塞，车龙排到近葵涌医院。咁而家青山公路去翻呈祥道咧，都受影响比较车多，龙尾喺中山台。咁而反方向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呢一段嘅交通咧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龙翔道近风力楼。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咧，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中线嘅意外啱啱清场，车龙有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葵涌医院。其他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门口呢度有个窿嘅， 哦系啊，嗱你揿个钟，佢就会俾一样嘢你开门噶啦。 咁搞笑？ 呢样嘢啊，可以话买少见少。咦，我影低佢先。 咁究竟佢会俾咩我开门啊？ 诶，咁你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隨遇而安，真好。 今日收工音乐嘉宾咧有安俊豪啦，咁啊。有你嘅新歌刺猬啦，咧头先讲话系即关于即安全感呢一个嘅主题啦。咁喺一开始，我同阿斌咧都会先估下关于呢首刺猬嘅嘢，然后咧再交俾你揭晓嘅。 好啊，好啊， 系啦，我估先啦。 哦，好啊，你估先啦。 我想估咧就系呢一首歌嗰、那个女高音嗰个位置，系啊，我觉得系其中一个呢一首歌听落去咧几 signature 嘅地方嚟。 冇错。 我想估嘅就係其實呢一個女高音嘅設計咧，係可能係好後期先出現，因為即歌前面可能有電子感嘅嘢啦，同埋一啲 strings 為主，令到嗰件事好低沉好低啦。可能係真係做咗呢個編曲或者錄嘅時候，錄完之後覺得好似就係差少少嘢，令到嗰個 tension 再強啲。咁跟住唔知喺團隊嘅邊一個人提出咗啦，就話哦。不如試下，既然嗰個 strength 嗰啲都有一種好似歌劇或者一啲 classical 嘅嗰種感覺，不如就用一個女高音，即係一個女聲襯翻你男聲啦，擺落去，令到呢一件事最終就係、是、哇錦上添花啦。 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後嘅時候出現嘅一樣嘢嚟。 我係咪答得㗎？ 你可以聽埋佢嗰一次咯， 因為咧佢講嘅比較後期啲嘢，我估嘅嗰樣嘢咧比較前期少少，反而就係、是、當你去寫起咗呢隻歌嘅時候，我反而會估前期就係、是。因為其實呢首歌咧本身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編曲方法都係可以做得到嘅，但我唔知點解有一種感覺就係覺得你寫起呢首歌之後，其實已經決定咗係要有少少 EDM 嘅元素擺喺入面去編，係做到你最想要嗰個效果。我就係覺得直覺話俾我聽係咁樣樣嘅， 係一個前期一個後期。 好， 前期嗰個開始先啦，解答咗。 前期嗰即係我答咗阿斌先啦。 係啦， 咁其實係啊。因為呢首歌去做之前，其實我已經係好耐，即係諗咗好耐，想將我嘅歌加入 EDM 嘅元素。咁、而呢一首歌正正係我想做嘅一個作品，即係一個 EDM 嘅作品。所以喺我作呢首曲嘅時候，其實已經考慮咗呢一樣嘢，係完全正確嘅。係、啦， 咁你考慮咗嘅時候去作曲嘅個方法，或者出嚟嗰個 melody 等等嗰啲，會唔會發現同以往有少少唔同㗎？因為你嗰、那個個設定本身唔一樣 喎。其實喺作曲嗰個部分咧，主要都係同阿杜 Sir 啊、杜志慈先生咁、去夾嘅，因為喺成個過程裏面，其實無論喺混音啦、作曲啦、編曲啦各方面咧，其實我哋兩個溝通都非常之多，即係去諗咗好多嘅部分。無論作曲啊，其實今次嘅曲咧係作咗好多首曲出嚟，揀咗我哋兩首特別喜歡嘅 melody， 然後再將兩即 melody 最好嘅地方擺埋咗一齊、然後就成為咗今日嘅詞彙，係啦。咁所以咧，呢一首曲咧，本身其實我覺得 EDM 係可以融入所有嘅曲類嘅，即係唔係關你 EDM 然後 melody 要走 EDM， 我自己冇個咁嘅框框，但係我覺得所有嘅曲加 EDM 都有佢可以加到入去嘅元素或者方法咯。究竟加啲重 EDM 啊，定係輕 EDM 啊，定係啲超啲嘅 EDM 咧？即係可以唔同嘅嘢咁擺落去。所以呢首歌其實喺個編曲或者作曲方面都擺咗好多時間去斟酌。 今次編曲揾咗兩位朋友仔，就係 DC 同 Eagle Chan。有冇話嗰陣時最初已經諗好咗係想要 EDM 嘅時候，係同佢哋講話啊，我想要一啲點樣嘅元素放喺呢隻歌入邊，令到佢哋可以出到呢一個編曲呢？ 其實呢一首歌係首先會出，係出咗第一個 version 出嚟先嘅。咁我哋再去講，即係有可能，即係有可能賭上有佢嘅感覺，我有我嘅感覺。咁大家咧就睇下會唔會磨合到一個，最好即係有可能 DC 佢哋都會有一個佢哋覺得呢首歌係點樣嘅。咁所以咧，我哋咧不斷，我哋就三個方面有可能大家都會掉一啲 reference 啊出嚟去睇，究竟啊依件事係要去輕啲啊重啲，好似我啱啱講應該多啲嘢啊，定係少啲嘢咧？咁一開頭有可能出咗嚟個 version 係比較重拍子啲，比較係舞曲嗰邊多啲嘅、但係我有可能我就覺得呢件事如果舞曲嗰邊多啲咧，就有可能影響咗嗰種神秘感。咁、就大家就再去磨合，杜 Sir 又俾咗一啲意見出嚟，好好嘅意見出嚟，所以令到個拍子各方面都可以融合到嗰種我想要嘅神秘氛圍。所以其實成個編曲都係我哋三個單位去傾出嚟、 但係咪一開始已經係諗好要環繞住安全感呢樣嘢去做嗰個創作同埋編曲嘅？ 是因為曲詞是出了先的、曲詞是出了先，因為一開頭我跟林若玲先生呢、去溝通的時候，因為之前都跟他合作過這個捍衛者、所以變相他會知道、其實安俊豪大概有個框架在他的心目中。那今次去到刺猬這一首歌，其實是講咗好多我自己心裏面嘅一啲即係感受出嚟啦，特別係用刺猬呢個做題，亦都係我想做嘅一件事。因為刺猬俾人嘅感覺就係、佢好吉啦，即係第一個感覺永遠都係佢好吉，但其實你即係 search 翻刺猬，其實係一隻好 Q 嘅生物啦，即係哺乳類動物，但係佢係好弱小，所以點解佢會有刺咧？就係佢要保護自己。但係當兩隻刺猬相遇，佢哋真係想親近嘅時候，佢哋其實冇辦法嘅，因為佢哋兩個都有刺啊嘛。但係點解要有刺咧？就係、因為驚受傷害。但係就好似形容緊人與人之間，其實所有人咧內心都有脆弱嘅一邊。 都會著好多嘅盔甲，會攞好多嘅武器去防衛自己。其實呢一首歌就係我想表達嘅，其實大家都咁多刺啦，係咪有時候都可以放低啲刺去同攞翻自己嗰個冇刺嘅刺猬出嚟？ 冇刺嘅刺猬就係阿慧啦，咁 就係阿慧，攞翻阿慧出嚟就同大家去做朋友，或者去放鬆下啦，俾個 break 時期咧。即係呢個就係我同阿 Wiley 阿林若玲先生去講嘅一件事。所以咧曲詞就出咗嚟先。跟然後咧，大家再就住呢個曲詞去諗嗰個編曲。 咁、哦、其實啱啱講到即係刺猬嘅佢象徵住嘅嗰種不安全感咧，呢、這、一個嘅自己係咪你一路都好知道自己係咁樣樣？ 係、哦、啊，都係啊。反而我唔係驚，我唔係驚即係我唔係一個即係唔容易去親近嘅一個人，但係。我反而係驚另外一樣嘢，就係驚有自己講嘢會唔小心傷害咗人。 嗯、 即係依樣嘢係我擔心，即係因為有時我自己係個口快過個腦，咁、嗯、有時係會講咗一啲嘢出嚟，會令到對方有可能誤解咗我個意思。咁我自己就會唔舒服咗好耐嘅。咁、 啊、 所以變相我嗰個唔安全感係嚟自於有可能細細個即係有可能經歷咗一啲咁嘅事件，咁所以變相令到我大個嘅時候就會覺得啊～我係咪好似少講嘢，好似冇咁好啲好啲啦？咁慢慢去到中學嘅時期開始就少講咗嘢啦。咁大家都覺得我好酷，但其實大家如果即係兩位都接觸咗我一段時間啦、 啊， 都知道我其實係都係卡卡地嘅， 係啊，都好吹得㗎，幾好傾啊， 係啊，即係唔係想象中咁冷咁酷咯。咁、所以變相我自己覺得呢首歌亦都係我自己嘅一個寫照，係、想表達嘅樣嘢。 係咪都有出一個階段就自己想 break through 呢一樣嘢？因為特別我覺得做呢個行業，你要見好多人咧，同埋好多種合作。你音樂上每次班底唔同啦，需要做訪問啊呢啲。其實呢一個嘅特質都可能自己覺得哦，其實我係咪要掹走？ 其實係啊，其實我喺2016年出道開始，都喺度每一年都喺度掹緊呢次嘅，因為我自己即係有時即係公司啊、經理人啊或者朋友都同我講：喂 ，Simon， 你做呢行業，你要即係出去即係識多啲朋友啊！你唔好成日咁驚人哋點樣睇你，人哋都未同你講嘢，你就覺得人哋覺得你唔好啦，咁點搞咧？跟住我係一路都係好驚嘅，但係去到近幾年開始，有可能呢個行業嘅朋友多咗啦，咁對自己嘅肯定亦都多咗，或者透過自己嘅作品都認識咗好多唔同嘅音樂人，咁開始對自己個信心大咗嘅時候，而家就開始咁去接觸多啲人咯，係啦，就冇咁多次啦。开始变花卉啦， 我觉得你啱啱讲嗰个不安全感，可能即系嚟自信心。 系啊，信心， 即信心唔够大嘅时候就会惊，就会缩喺一边咁样噶嘛。咁喺你如果真系以音乐嚟讲，有冇话去到大概几时开始，你发现咦，我对自己推出嘅作品啊，我嘅介绍啊，去演绎嘅时候，啲信心好似都明显地系高咗咯。 其实每一年都有呢一个阶段， 都加少少， 即系有可能今年你会觉得哇，真系好过上年好多，下年又会觉得好过今年。好多，即系嗰个信心，因为有可能自己做嘅歌多咗，咁有可能自己对我自己音乐嘅嗰个方向越嚟越明确，自己对自己嘅能力亦都越嚟越有肯定嘅时候，就会觉得好多嘢都可以用自己嘅音乐作品去认识更加多嘅人， 系， 咁就变相自己对自己嘅信心真系大咗好多。 今次會唔會因為監製有杜志慈，即係佢係一個非常之資深啦，以前幫我學友啊嗰啲，咁你將你自己所作嘅曲俾佢聽完嘅時候，佢嘅 feedback 其實深刻都係一種肯定咧。 係，其實都好驚，因為一開頭 明啊，我絕對明啊，我都明啊。 因為一開頭去同阿杜 Sir 去接觸嘅時候咧，其實佢個樣子即係都幾嚴肅下噶嘛。咁啊，但係發現識得耐咗，你同佢講音樂嘅時候咧。佢立即個人咧，好活潑，同埋好 nice 嘅，咁所以變相我同佢傾完第一次再去做歌嘅時候咧，就已經冇咗嗰種哇好緊張，即係好擔心自己嘅嘢，佢會好多 comment， 但係其實唔係咧，因為佢每一次都俾咗好多嘅 information 我，即係佢唔係話俾我聽呢樣嘢唔得，佢話俾我聽呢樣嘢係可以點樣做得更加好，所以變相我好開心可以將我嘅曲。 去俾佢聽，聽完之後我可以有一個更加好嘅 comment， 令到我自己嘅音，無論音樂嘅資料庫啦，或者係我嗰首曲裏面嘅諗法，可以更加多元化。其實今次真係多謝杜 Sir 幫咗好好多，一路都係真係扶住我去做呢件事。 但係都睇得出你好重視呢首作品嘅原因係，都用咗三年時間去創作同埋籌備。其實喺呢三年前後後係咪？即又擺低一陣，再 pick up 翻，再擺低，再 pick up 翻，即用好多時間去諗點樣去做好佢咧。 其實呢個都有嘅，有呢、這個有呢個階段。因為點解呢？因為其實喺我2018年咧做完《捍衛者》嘅時候咧，咁其實接落嚟咧本身就係呢一首歌。咁、 okay. 呢一首歌當時同阿賭 Sir 去傾點樣去做嘅時候咧，其實自己都覺得呢一首歌可以更加好，因為我唔想錯過咗同賭 Sir 合作嘅呢一次機會啦。同埋我覺得呢首歌係好多好多嘢可以做到出嚟嘅、即係無論 MV 啊、氛圍啊各方面，咁所以都用咗好多嘅時間，我哋用咗好多嘅。心機去諗究竟點樣去鋪排呢一首歌，無論編曲好啦，啱啱曲都係啦，曲都係可能作咗兩首咁，我哋慢慢去砌。咁編曲亦都係啦，即係我哋慢慢去雕琢。無論 MV 各方面嘅企劃更加係，咁所以變相就用多咗少少時間。同埋當我哋做好咗呢一首歌嘅時候，又發現擺落我，即係譬如有可能我出完卡關大人，突然間我擺首刺猬喺中間又好似 怪怪跳 得好勁，即係好似唔係太過係嗰段時間嘅嘢。咁、所以咧，都希望揾一个啱嘅 timing， 啱、最好嘅一个时机去做呢件事咯。咁而家我就觉得系一个最好嘅时机、一个年度嘅开始，亦都系一个有可能系一个新嘅企划或者新嘅感觉。EDM 嘅安俊豪俾大家睇，俾一个 surprise 大家，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时机。 咁翻翻去嗰阵时，其实系点样同赌 Sir 结缘，然后可以合作到为你监制？我谂呢个都应该唔少歌手嘅， 系 羡慕嘅嘢嚟嘅。 其实咧系一餐饭嚟嘅。 见到你笑，隔住口罩我都见到佢笑得好开心。 原来系发哥， 即系一餐饭，即系本身因为嗰阵时公司有可能做紧一啲音乐嘅节目，然后阿赌 Sir 就过嚟俾一啲意见啦，即系做。一个顾问嘅形式，咁啊认识咗赌 Sir， 咁一开头咧，我冇谂过可以同赌 Sir 倾到咁多偈，因为始终系咁前辈，啱啱讲过啦，即系有啲严肃啊，加埋咁去到真系食咗两餐饭之后咧，赌 Sir 亦都听咗我一啲歌，佢就对我嘅歌都个印象几深，仲俾咗好多肯定我话，Simon 你其实 live performance 都稳定、各方面其实你可以做到更加多嘅嘢，俾咗好多意见我，咁倾下倾下就觉得。去到一個位置，哇！我真係爭啲喊出嚟，佢就同我講：不如我哋一齊做首歌啦！ 哇哇， 就係咁樣開始件事噶啦。 但你嗰下係即刻哇好啊好啊，定係其實 我已經準備咗有幾首歌啦，不如你聽下。 嗱，你係好緊張咁樣。 我話俾你聽，好多人咧都用咧反應呢、這個説話去做。我當時係真係含住咁快，真係應咗嘅，真係咧反應。所以我真實做咗出嚟嘅呢件事，係啦。 明啊，可以嚟㗎，因為呢啲機會真係可一不 可。好難等面有畫面， 有畫面啊！咁、 okay、 跟住之後就可以好快就即係開始有一啲曲咁樣準備咗，就俾佢聽。 係啦，即係立即就因為。立即就請示公司同老闆，因為老闆噏咗頭就立即就去做呢件事，事不宜遲。 老闆梗係話好，梗係好啦，好諗啦。 咁所以就可以促成到呢、這個，雖然時間長啲，但係最後而家推出咗幾個合作啦。 係。 咁去到即係頭先，我估量真係去到隻歌嘅後段啲，即係開始去到編曲啊，或者裏面嘅一啲細節上面，我估嘅嘅女高音嗰位，又係啱唔啱咧？ 完全正確， 叻仔。 超级犀利，其实个女高音系向我哋去到已经系 mixing 嘅阶段， 系、 即系差唔多 mastering mixing 嘅阶段，我哋先谂下嗰个位其实系唔系争啲嘢，真系嗰个位，因为我哋成件事都好 dark 好沉，甚至乎我哋去到第二个 first 嘅时候，我哋会有啲低八度占住喺下边，系想做到一种哇，即系鬼魅啲嘅感觉，系但系去到最尾嗰个 chorus 同埋最尾嗰啲位置，硬系觉得。系咪仲争啲嘢咧？真系觉得争啲嘢，跟住阿赌 Sir 就话：我谂到啦，即系有可能系争一啲和音。咁一开始咧，我以为咩和音咧？以为系一啲即系 second 啊咁样嘅和音，普通嘅嘢啦咁样。咁我都话系嘅。跟住佢就话唔系啊，我想加啲咧，譬如一啲歌剧形式嘅女高音。我觉得穿插喺中间会令到呢一首歌会更加有佢自己嘅灵魂喺入边。跟住加咗之後，我就覺得哇！呢首歌係咁嘅，應該係即係哇，好犀利！所以 所以賭神今次真係喺呢首喺呢首歌嘅靈魂人物係真嘅， 因為夾落去嗰啲 strings 度咧，因為其實 strings 叫做由頭到尾帶住嗰個氣氛啊嘛，咁、所以我覺得佢哋好配合到啦，喺呢首歌裏面就係、 是、係真係畫龍點睛㗎嘛，真係我覺得係我自己。出咗嚟個感覺，我自己都嗰下第一次聽嘅時候有起雞皮嘅感覺。 咁、其實喺嗰個編曲上面，因為裏面都有好多好多嘅可能節奏上嘅一啲小變化，或者佢裏面落咗一啲比較叫環境啲嘅一啲音效等等。咁喺個編曲嘅構思上面，即係 Eagle 啊或者 DC 同你同埋賭場大家去夾嘅時候，有冇話有啲咩嘅可能大家傾過，有啲咩嘅？可能形容嘅方向點樣去構思今次嘅編曲咧？ 其實都有嘅，因為我哋去到mixing 後期嘅階段咧、開始我哋就着手擺咗一個 MV 嗰部分。咁、而我由細到大自己都好中意睇恐怖片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如果我個 MV 咧可以有一種好鬼迷、好恐怖片嘅感覺，其實之前都做過一隻係類似係恐怖片，即係怪人呢首歌嘅 MV， 其實都係攞恐怖片嚟做一個參。即系都系有少少呢啲元素，而今次即系森林嗰 part 咧，亦都有一啲即系烟啊喺个森林里边，都系有一种鬼魅元素。所以咧，我都由嗰阵时又去俾一啲意见，就话、如果呢件事可以有个氛围感可以重啲，咁成件事喺个 MV 里边个呈现就会再浓厚啲咯。 哦，即系画面 个 MV 系会好啲，咁、即系三样嘢可以拎到。 OK， 所以今次個 MV 即係佢個編曲上面去處理咗之後，個畫面就可以好似你咁講， 係啦， 配合到 做到更加嘢。 咁而喺嗰、那個可能個故事或者個代表嘅意識上面，即黑色嘅狀態森林裏面，同埋白色嘅你，亦都有一班嘅跳舞嘅朋友伴住你。其實係咪代表緊兩個嘅狀態咧？ 哇，其實係嘅，哇，好咗真係好勁啊！你哋兩個，其實因為喺個 MV 裏面咧，白色其實係代表我的內心世界，黑色就係代表我嘅真實。即係同人糾結嗰個狀態，咁其實白色嗰個我就一開頭係一個即係好純潔嘅我啦，跟住去到後期你會見到我塊面開始有啲紋啊出嚟，又或者有啲顏料啊，即係代表我個內心開始腐化，即係究竟經歷過完好多嘅掙扎啊，或者同人與人之間嘅困難之後咧，開始就會卻步咯，同人，同人開始卻步，開始就唔識點樣去同人溝通，開始越著 越多裝甲，淨係俾人睇到自己嘅外在，睇唔到自己。嘅內心，即係越嚟越蒙蔽，見到嗰棵植物同埋好多膠包住，咁啊越嚟越收埋自己，係有都係一啲意識形態嘅嘢。其實我自己都好中意呢一啲嘅好 art 嘅嘢，咁、所以變相成個 MV 嘅製作，去到個編曲，去到個歌出到嚟呈現嘅效果，我覺得三件事都好配合啊，所以係好滿意咯今次。 即係嗰啲用到一啲電子元素重嘅曲嘅時候，加呢啲好似由佢哋自己可以呼應到啦嘛，你可以擺啲好 artistic 嘅感覺落去。 同埋我好開心嘅係，即係喺成個 MV 嘅製作裏面啦 ，Oscar 嘅團隊，即係我哋導演叫 Oscar， 咁佢哋都好喜歡呢一隻歌，佢覺得喺呢首歌裏面可以喺個 MV 裏面呈現好多嘢出嚟，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就係我哋一開始想做嘅嗰一個元素，而佢哋係感受到，感受到之後佢哋再加上佢哋。嘅諗法去做就咗今日呢一首刺猬出嚟，系集真系集国家之大成。 咁而家年头派咗呢一首第一炮呢个刺猬嘅，咁啊今日再次多谢同我哋介绍啦。 好多谢斌神，多谢波成 ，thank you。 谁胆敢亲你一亲？怕会被咬，才长出刺针。永远在防御网，连关心者太亲近，怕最后伤口比较深。内在那种脆弱。你怕我识穿你眼神乱真，才变装凶猛族群。谁讨厌先讨厌他，谁反抗先反咬他，双方要拥抱都有重吧，动物直觉。 覺再劫嗎？誰拋棄先拋棄他？誰欺詐先欺騙他？不安刺穿你所有心花，問候亦真得那麼假。将你攻陷，抗拒被爱，宁愿先跳身。智慧，爱强爱远才率先刻意挑人，怕是路一刻真接近，是害怕得过分，要以你正作为护荫，哪个敢抱紧？谁讨厌先讨厌他？谁反抗先反咬他？双方要拥抱都有重吧？动物直觉再劫吗？谁抛弃先抛弃他？谁欺诈？刺穿你所有心花，别暴露倦确的你吧。前世便锻炼你的一身警觉性，最怕被爱成为战斗。先分化他，交心你早已摆设关卡，就是没法相处吗？谁恐吓先恐吓他？谁针对先针对他？ 七点前听我由安俊豪的最新派台作品叫做《刺猬》，听日五点再见，拜拜。